漫游天地，因偶然结识你，现实允许一起走几千百里，亲疏也有限期，别离滋味，只怕无法更记。日后你更多小心相识一起，凭何妒忌？讲再会太多，有几多再会，没有几多可挽回。时间得到你我后悔，怀疑下次再见已七十岁，遗留被你我放弃的情趣，完善风筝散失风里，轨迹改变哪有错或对。从前让我进占你生命里，来年只会各有各的伴侣，离离合合多么琐碎，谁亦向前看，谁也难往后退。突然希望想抱住你不放，但是靠这一双手怎可抵挡人潮浩瀚？讲再会太多，有几多再会，没有几多可挽回。时间不到你我后悔，怀疑下次再见已七十岁，遗留被你我放弃的情趣，断线风筝散失风里，轨迹改变哪有错或对。从前让我进占你生命里，来年只会各有各的伴侣，离离合合多么琐碎，谁亦向前看，谁也难往后退。怀疑下次再见已七十岁，遗留被你我放弃的情趣，断线风筝散失风里，大家都变了那可追。情分没法永远也同握手里，来年只会各有各的伴侣，怀念剩下多少根据。时代向前看，谁也难往后退，最好忍到眼泪。